全新启航。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各位好，我是月月。在周六的夜晚哈，在周六的晚上8点跟大家相约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如果您要是用声音的方式，比如说在开车什么的，就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各位想要拿起手机看一看我们长什么样，看一看今天的嘉宾怎么样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进入来。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在里面搜索这个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对，各位可以通过以上这好几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啊观看到我们的手机啊这个网络视频直播。我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已经好多人都在这儿乖巧的等待着了。 乖巧的等待。 对，乖巧的等待着。 脑海中浮现着一些画面。 对对对，这千年不倒胡汉三说这板凳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这个扎良说人在这儿啊，王朱邪是小疯子说赶来看博洋。 哇哦。这个在我们还没有隆重的介绍我们嘉宾之前， 对大家就已经开始知道 了。 对，这就没有悬念了，不好玩了一点了。 是的，不过我们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的。 对啊，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歌手啊，同样呢也是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首诗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首诗歌者梁博洋。来，博洋跟大家打个招呼。 Bonjour，我叫梁博洋，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哇，吓我一跳，我以为接下来都要说法语呢。 是的，其实博洋说我可以的呀，怕你们听不懂啊。博洋你可以再试一下全法语的。 全法语尬聊今天是吗？ Bonjour, je m'appelle Lacque et je viens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la capitale et ma major est français。 好，我听懂了，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大家好，我叫梁博洋啊，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到这里来做节目，很高兴认识各位，是不是差不多意思？ 差不多。 好，那我们今天整期就用法语了。 你饶了我吧， 大佐老师负责翻译。 你快，这饶了我吧，你。 开玩笑，开玩笑啊。 对，刚刚介绍的这位呢是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啊，梁博洋。同时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还有他的这个活力经纪人张萌啊，欢迎张萌。 大家好，我是超酷的梁博洋学姐的活力经纪人，我叫张萌，现在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很高兴来到北京广播电台和大家见面。 哇，吓死我了。大佐，我们以后要多学几门语言，因为 我会好几种语言呢。 那来段日语翻译。 日 就是来段日语吧。 啊。 哎，没有发现我们每期的首诗歌者都非常厉害，而且基本上都会很多各种各样的语言。 对啊，你人家是外国语学院的。 对。要么就是爱唱英文歌，要么就是什么法语啊什么日语啊都不在话下的。你说我们俩 我们俩普通话说的标准。 好嘞。 这也只是能是作为一个主持人的基本要求了好吧。 总之二位都非常的厉害哈，而且好像首诗歌者每次派过来的代表都很厉害。 对，真的都很厉害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首诗歌者的这个特别节目啊。因为前段时间来的好几位歌手呢，不仅仅带来了自己的英文歌曲啊，还有那种英文的 rap 就听起来特别的酷， 特别英文的，特别欧美的。 对对对对，而且模仿的还特别像那种感觉。不知道今天博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全新的体验啊。在这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看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第二种方式在一直播上啊，微博的那个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还有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千年不倒胡汉三说是真的吗，哈哈哈。 你应该说 是 我刚 是 我刚翻译那个是真的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看博洋的笑应该是真的，差不多 是真的，是 差不离， 真的是真的。 就不想揭穿我，说话都磕巴了， 说话别打磕。 对，也还好，今天张萌没拿日语做自我介绍，要不这节目真接不下去了。 对，要 一下吗？您 刚刚听完了之后，我就有点慌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好嘞。 好的，我不会了。 好，那我接下来还有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网友留言说，你们都是用声音来听节目的吗？如果听到的话，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外语节目啊，我们依然是挑战新歌声。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依然是每周六啊，每周日周六晚上陪伴大家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OK， 那接下来啊，在这个遍布大坑的访问环节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有请我们的博洋先声夺人来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原唱张学友的《离人》。博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咱们随时开始。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博洋，《离人》。 知道我吗？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张腿，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张腿，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敢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谢谢。 其实这种声音更适合在晚上的十点打录机当中跟大家呈现。跳戏了，突然节目跳到了一个小时之后。哎， 对啊对啊，而且说实话哈，我觉得博洋的声音一出来就能够就是 很抓人， 眼前一亮，对，很抓人，而且眼前一亮，因为我们都听过原版，像学友大哥他唱的就是很细腻，就很柔，然后像博洋他自己的声线很有自己特点，所以唱的很有自己的味道。 对，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因为我看到他今天选的这些歌单有这种就是情感比较丰富的一些歌，还有一些节奏感特别强烈的歌， 跳得比较大。 对，我现在其实特别好奇啊，一会儿去唱那些节奏感特别强的歌的时候，博洋会用什么样的声线和音色来展现给大家。 博洋姐姐超酷的， 哇， 真的是超酷的啊！刚刚这首歌曲啊，《离人》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梁博洋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其实我个人感觉有一点点像蓝调或者是灵魂乐的那种感觉。 对， 之前是有在模仿或者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风格吗？ 怎么说呢，可能是因为嗓音的缘故让你觉得，因为我本来是女中，对，但是因为乐队的培养，包括之前声乐老师的培养，让我变成了一个高低中都比较自如， 跨度比较大， 对，跨度比较大，但是还是用同一个嗓音，所以可能说唱这一个音曲这一个阶段的歌可能都比较 blues， 我本人也尝试过 blues。 然后感觉怎么样？ 挺帅的， 很爽啊， 帅， 挺帅的，对，确实挺帅的。 而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留言哈，唱的好好听，还有说六六六六六，还有 homie 哈，也说六六六，你是谁的 homie 呢？然后同时还有说到乐队啊，还有网友留言，千年不倒胡汉三说 小姐姐 跳槽 不？ 来我们乐队做主唱啊。 您这什么乐队就让我们小姐姐跳槽，这么厉害的主唱能说跳槽就跳槽的吗？ 对啊，而且高珊珊同学还说，小姐姐这首多少故事啊，可能听的这首离人把她听得很感动哈。 对，可能听出了一点有故事的感觉啊，那个，然后那个千年不倒胡汉三说啊，肯定爆炸，要是节奏感强的歌的话那就肯定带感了啊。所以一会儿啊，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为时长一个小时的节目啊，我们到九点钟结束呢。今天博洋一哥给我们带来五首歌曲，刚刚唱完了第一首离人啊，这个稍后呢还会给各位带来很多不同种类和风格的歌曲。OK， 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问博洋啊。 好，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 没有没有没有， 准备好跳坑了。 今天没有多大的坑，毕竟今天是五月十九号， 还没有什么关系吗？ 对，还没到明天，明天来的那波人肯定啊， 估计现在也在听着节目， 小心了你们啊。 嗯， 哎，博洋，这是第一次参加咱们首师大的首师歌者比赛吗？ 对， 那第一次参赛的感觉，因为前面也聊了好多好多组不同的歌手，包括经纪人啊，包括他们的歌手之间那种双重选择呀，还有包括我知道今年的比赛的形式和风格跟以往完全不同，今年搞的规模还蛮大的，最后还要办一台类似于音乐节或者音乐晚会那样的， 对，6月8号晚上， 对，对于这次啊，也是算作第一次参加手势歌手的比赛，有没有什么的心得或者是想法？ 我觉得我进手势歌手十强挺轻松的。 哇， 这也是我听过最棒的一个答案。 今天是第六七，今天是第七组人。 对。 今天是第七组人吧？ 是吧？ 不是七就是八，就是反正一共来了七八个人了。 哇， 这是第一个敢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我进十强挺轻松的， 挺轻松的， 因为轻松的，我觉得我可能进不来。对，这是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我当时上场，然后底下的那个嘉宾说，就是请过来的那个 开始你的演唱， 对，唱吧。然后我就唱了三句就被叫停了。 当时唱了什么歌？ 唱的鹿港小镇，罗大佑的那个，我唱的是彭佳慧的版本。就是我连副歌都没有唱到，我就刚站定，唱了三句他就让我下去。因为别的有，因为一个人让选三首还是两首歌曲，别人都是唱全了，然后我当时就我说不用我再唱了吗？他们说下一个。对，他们就说下一个， 就是这种状态。 对，就这样。然后当时我就哎呀进不去了吧，然后就收到那个消息了，然后就激动。 这是多拉仇恨的一个故事呀。 对，这应该也创了一个记录，是不是？因为太优秀了，可能一下三句话老师就听出来，哦，要了，要定你了。然后所以说你也创下了手势歌者里面，就是用最少力气就可以进入十强， 用最少力气 唱的少一点 了，这个获得最大的收获的那个人。 是的，是的， 还真是过奖。 对，我觉得可以让那个活力调频的台长发那个印一个这个奖项啊，用最少力气获得最大收获。那在进入海选之后，对于那个双向选择经纪人的这个过程，就是你是怎么去认识到你的经纪人的？因为张萌萌萌是作为代班经纪人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吧？ 对。 那先来聊聊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吧。一口一个学姐叫的这倍儿亲。 我们俩知道彼此的姓名，知道彼此的长相，两年没见过面。哎，一年。 那怎么知道长相？ 什么时候见的网友呢？ 网友都没加。 也没有。 那这太好玩了，知道长相，知道名字，知道所学的专业，还在一个学院，然后两年没见过面。 然后呢，什么时候把这一个打破了？ 前两天 啊。两天前两天。 好家伙。 然后你们觉得就是在什么条件什么场合之下两个人终于见面了？ 台 长给打电话， 我第一次， 对，那个萌萌，你去给单位代班一下。 我第一次见张萌是我上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大一是组织部的，外国语学院本来就其实人不是很多，然后我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团支书老得开会，我呢又爱玩，开会就老迟到。然后萌萌从那个开会那个屋门口就等着签到，就剩我一个了，我跑进来，然后他拿那表，学姐签字。哎，我说这小姑娘声怎么这么好听啊。然后我签完字我就坐下去了，我就记得她长什么样，之后举办活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都打过照面，但是就没认识。 但是我已经是学姐的迷妹好多年了，就咱们院很多活动都愿意请学姐去当歌唱嘉宾啊什么的，我经常在幕后默默地听学姐唱歌，而且我们学姐还会说相声，我有学姐专场，特别厉害。 专场？ 对， 是在学校里面的专场。 我来宣传一下首都师范大学岳林相声社。 好家伙，这咱们一会儿可有的聊了。 对啊，这很特别。 那您是捧哏的还是逗哏的？ 我是逗的。 啊，那就更厉害了。 因为女生跟男生说就是。其实一般都会把女生放在逗的台逗这边。 哦， 对，而且我看过的段子比较多，然后 是个很有趣的人。 有趣的段子手啊，这个OK， 这一会儿咱们可以在唱歌之余啊聊聊说相声这事，我觉得特好玩。 对， 我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 卢文明说啊，通过常先生公众号第一次进入这个直播间，非常棒的啊，这个不仅仅可以通过刚刚您所说的那公众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早上从8点一直到晚上11点的直播节目了啊。 是的， 对，而且上面还有好多特别有趣的这个公众号的分享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些文章。我们的小编其实特别厉害。 是的，是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像萌萌啊说萌萌厉害了，声音好好听啊，也在夸经纪人。 嗯。 然后同时还说为博洋学姐打 call。然后还有夸博洋音色很有辨识度啊，所以说三句话嘛，就是因为这个唱了三句，就是因为声音太好听了，很有特点。对 对, 对，那个说这句话的那个人也是我男神 啊， 他是我们学校唱歌非常好听的一个学长。 学长， 对， 哦，感觉又有故事了，大德老师。 对，这故事今儿就不挖了。 这没故事，人学长有女朋友。 好嘞， 那这故事更甭挖 了。 今儿19号。 好嘞， 今天没有故事。 今儿19号没有故事。你这让明天那波人来了之后， 压力得多大？ 一会儿给我打电话说左川君不来了，你在这儿不行了，换一天吧。 换一天，大家都出去约会了。 哎呀，这个明天啊，在这儿来给大家先做个节目预告。明天呢，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节目啊。这个我所说的没有特别节目，不是整个节目不特别，是我们的节目基本上都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会给大家挖很多很多的坑，所以大家明天一定要继续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 嗯。 对，刚刚说到这个博洋是学校相声社的一员。 哎，对， 哎，所以哎对， 是， 对对，直接就上来了。哎，对， 嗯， 那是逗哏。 哎， 那 是， 哎，是，好， 哎， 那捧哏的是谁啊？ 捧哏的是跟我 同班同学， 嗯， 同院的同学， 懂的。然后可能更关系更亲密一点，是吗？ 亲密的， 好，那不问了。 好嘞，放到明天再说吧。 放到明天再说。哎，那当时啊，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学校？你看，加入很多的合唱团呀，台球社呀，街舞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团，这个大家都很普遍、很常见。那为什么会选择加入相声社？ 我给你普及一个词儿 啊， 叫柳活。 柳活 呢，在说相声里边就是学别人唱歌。 Oh. 我们学校相声社，拜我的同学们所赐，我认识好多人。 吓我一跳，我也说要拜你的，拜你为师的同学们。 放不上，就是有历史学院的，有文学院的，主要都是学文的哥们儿。 嗯， 然后女孩子其实挺少的，让女孩子上台的机会也比较少。然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大大咧咧。 嗯， 然后之前一回相声社聚餐完了，去我们学校旁边的 KTV， 好像说，哎，你这个唱歌不赖呀。说你能唱小曲吗？其实我本人因为我爸就爱听相声 啊， 我爸天天那个 AM 56.7什么什么听相声 啊， 对，我今天给他推荐了咱们98.2。 哎， 对， 哎， 是， 嗯， 因为我爸爱听相声，所以我平时听的段子特别特别多。我说我也会唱小曲，那让我上一个吧。然后第一次上就是封箱。 哦， 对，就是一个， 哇，这厉害了啊！ 对，第一次上封箱， 第一次上就是封箱， 我看了， 对， 真的是迷妹， 然后 也特别可爱。 然后上封箱之后，那一次唱的基本上都是流行歌曲、学歌曲， 嗯 嗯。 然后那个算是我进这个相声社的第一个作品， 第一次露脸， 超好听。 然后之后是唱的学校曲儿，就是比。往专业这边走， 嗯， 然后前几天是毕业专场， 嗯， 然后我搭档他是14级的， 嗯， 所以说我在跟他合了一个说了一个当行论，终于不是唱的了， 嗯， 我感觉我这个相声之路也打开了，毕竟我是相声社15级唯一一个人，所以明年的毕业专场就是我一个人， 我一定会去。 好家伙，一个人说单口相声撑全场啊，得可以 了。我打算把他们全都叫过来给我说一个大 群口相声，这也可以了。我们现在距离上半段结束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既然说到了刚刚这个博洋会唱小曲儿， 哎， 那太平歌词， 对， 嗓子调控到了通俗歌曲，咱们找一个通俗一点的， 哎，那行，那您自己选一个。 你合着你就会太平歌词？ 我就会太平歌词，因为我就觉得太平歌词好听。 那咱们来一个这个探清水河。 哎，可以，这个最近特别火。 对 对，我们现在还剩40秒，抓紧。 探清水河第一句什么来着？ 柳叶尖上尖， 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阿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呐、啊。蓝靛厂那个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呐、啊。 哎、OK， 非常棒啊！这个对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唱小曲啊。这个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 好的。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啊，我们的精彩继续。不知道上半段啊，那个结尾的部分的小的爆点，各位有没有听到啊？ 见到各位。 对，如果没听到的话呢，我们刚刚也征求了博洋的意见啊，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奉献几首相声当中的小曲儿， 哎，哪都不是事儿， 别的好听啊。 对。 对，再来跟一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各位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啊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有时间玩玩手机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关爱我们的关爱我们的节目， 关爱我们的节目。 是的是的，顺带就说出来了，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微信，在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同时呢，关注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进入来看一看我们两个主持人，同时呢，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重磅的嘉宾。 对， 当然，如果大家还可以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去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对，今天的嘉宾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在上节目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唱歌非常好听的人，但是没想到他还是一个相声说的特别好的人。 是的。 来，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两位都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同学。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首诗歌者的参赛选手梁博洋，欢迎博洋。 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的，是你的风格，很博洋。 确认过眼神，是你的风格。 是的，是的。 对，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张萌，欢迎萌萌。 大家好，空邦蛙。 空邦蛙。 终于展示出 了。空邦蛙。 晚上好， 晚上好。 终于展示出了哈，现在在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也有朋友在说萌萌好棒，也在也有说为萌萌打 call 的，喜欢萌萌。 对，我看到这哥们说啊，这个应该是看完了咱们上半段啊，就说说学逗唱相声很考验嗓子。 是的，所以你是不是更想把他拽过去到你们乐队了？ 拽到另外一乐队， 现场拉人，对，现场拉人，现场挖人， 万一给这乐队弄成那个相声组合怎么办呀？从最开始玩摇滚的，然后变成最后一帮说相声的，后边打着架子鼓， 说个相声， 来说个相声， 哎，有没有这种尝试呢？之后可以试一试哈。 嗯，可以， 就是把相声跟流行歌曲 对 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天津的歌手做原创的，他就一直有这想法，就把这天津话，就是天津相声，然后对。加上这个对天津话加上那个流行歌曲，然后做一首原创的歌曲再送给大家，我觉得这尝试挺好玩的， 带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哈，之后可以多多的尝试一下。 对，可以， 是的， 对，没错，不仅仅我们现在听到或者是自己写出来的歌曲要多带一点中华传统文化呀，比如说古筝啊、二胡啊这些R&B 风加上这个中国的古典音乐这种风格的混搭，也可以加一点那种语言风格特色的混搭。 我试过二胡和那个架子鼓搭，因为我稍微会拉一点二胡，然后架子鼓用电子琴合一下，然后试过几首歌，感觉就是中国风也有了，然后摇滚风也有了，挺好。 对，这种尝试是特别棒的啊！哎，这一会儿我们又可以聊这乐队的事了啊。 是的， 不断有新鲜的电啊在向我们涌来。 不过说了这么多，是不是还是要展示一下音乐的部分呢？ 没错，这毕竟是挑战新歌声嘛，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 是的，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啊，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博洋。第二首歌曲送给各位，我只在乎你。哇，这首歌的难度系数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 哇， 各位， 我很期待，因为博洋是很有自己声音特色的，他怎么去演绎这么经典的一首歌哈？ 对，各位抓紧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如果收听收音机的也可以把声音调大。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梁博洋，我只在乎你，一起来听。 来听。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好听。 对，当博洋开口第一句的时候，我跟大佐都惊了。 嗯， 真的没有想到，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博洋简直是太帅了，这个性格，真的真的就是不管他说话呀， 对，他能驾驭住好多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啊。 其实还是我的 没有想到的，对， 这个跟嗓音还是跟自己的音色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不一定拥有这个中音区音色的女生，她就能唱出这样的歌曲来。 我妈妈就可以呀， 哦， 那不还是一个家人吗？对吧？你说你要让王悦唱，对不对？ 是吧？ 嗯， 但我觉得月月姐声音也超好听。 突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 没有，互相那个 互相伤害了呀， 商业互吹嘛， 对，商业互吹 好了。 刚这首歌曲啊，我只在乎你，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梁博洋啊，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让各位啊，这个抓紧啊，现在快来我们的微信直播平台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在公众账号里边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既帅气又唱歌好听，还会说相声，还会唱小曲的梁博洋，而且还自己组建过乐队。接下来啊，这个我们来聊聊这乐队的事儿啊，这个乐队，因为刚刚这个千年不倒胡汉三说一直想把你挖去做主唱， 这个梗是估计是 对，这个梗估计是过 不 去的，因为他一直在说，你看这个没办法了，一个唱和声的配角，好羡慕这些嗓子好的，他一直在说希望博洋去他们乐队当主唱。 那 博洋，我看到你的介绍里面啊，也是进入到了现在是在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史小郭玉。电机系史小郭乐队， 对， 电机系史小郭乐队 啊，电机系史小郭乐队啊， 用北京话说出来就特溜。电机系史小郭，对，带点儿儿化音 ， 是 史小郭乐队。 嗯， 哎，那是怎么从咱们的首师大来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成为了乐队主唱？ 嗯， 因为清华里边玩乐队的人可多呀， 少，真少。挺少的， 但是我认识的好多人都在清华玩乐队，而且还是摇滚，重摇滚。 我也认识几个那边的， 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可能一个乐队里边只有一两个清华的人，但是这个乐队里除了我都是清华电机系的。 哇， 这厉害了。那当时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乐队呢？ 这个乐队的鼓手是我高中的朋友，是我高中同学， 所以当时也是把你请过去嘛，说啊，来我们乐队吧，给我们当主唱吧。 嗯， 那肯定不是啊。 对，是这样。他就说， 行了，那我们今儿也有一位，我们今儿也有一位啊。 我说好啊， 嗯， 我说好啊。他说梁哥，你上我们乐队当乐队当那个主唱吧。我说，那你们想听什么风格？他说是你就行。然后我就去了， 无所谓，是你就行。 所以这个，我再来用北京话念一个，石小郭乐队，这是什么风格为主的？ 石小郭乐队是以我的风格为主的， 也是百变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都会触及。 嗯，就是贝斯手是我加入乐队之后，才认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很铁，他很宠我，我想唱什么我们就演什么。 哇哦。就是为你而树立了一个石小郭， 这个 也不是为我而设。 这个乐队一共有多少人？ 嗯，这个乐队现在加上打击乐手，一共有七个人。 一共有七个人的乐队，六个是清华大学的，全宠爱着一个梁博洋的。 其实我也很爱他们。 太厉害了。而且大家都可以不管自己的风格啊，就是你要知道组乐队因为 是要磨合的， 对啊，而且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各自的音乐体系和套路，六个人愿意为了一个就是你的嗓音可以去磨合成这样的一个乐队，我觉得这乐队真的很棒。 嗯，我到了之后，我们唱的前两首歌都是我跟贝斯我们两个一块写的，当时他说博洋你想唱个什么样的歌，我说咱们为什么不先写一个呢，他说他们原来本来有想写有已经写好了的，我说咱们再来一个新的，因为马上就要那个演出了。后来我们就我就哼，然后他就开始敲，我哼他敲，然后我们就出了第一首原创的歌。嗯， 哇哦， 第一首原创的歌，这也是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歌单里面的吗？ 并不是。 哦，那改天来可以重新带给一 下， 对对对对，带着乐队过来来演唱那种， 对，可以来一个现场，对， 比较厉害的感觉啊，这 个 今天 live， 对， 是的， 今天博洋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应该是跟贝斯一块儿写的。 一块编曲的一首歌吧。啊，对，那首《Havana》。 对，《Havana》。 对啊，这首《Havana》不知道跟大家平时里边在音乐 app 里边听到的那首《Havana》风格是不是一样啊？ 很期待哈。 对， 不过我们把它作为压轴，是不是？ 其实也可以。那么接下来第三首歌曲，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已经把它调出来，我已经忍不住想听了。 哦、真的吗？那 算了，还是把它当成压轴吧。那接下来第三首歌曲啊，这个《Perfect》这是一首英文歌。 哎是。 对， 哎是特别好，黄老板的英文歌啊，来自于我们的梁博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随时开始。这首 Perfect 的来自梁博洋，等我把 CD 再调回去啊。 很期待啊，因为这个也是在去年特别火热的一首歌曲， 非常适合谈恋爱。 Darling, just I ready follow my lead. Now found a girl.Beautiful and sweet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w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w give you up This time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me to mine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y Whisper underneath my breath to her deep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And 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 shall her homeI found a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alright This timeDarling, just hold my hand My girl, I'll be your man I see my future in your eyes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e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eye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I have faced what I see Now I know I have met an angel In person She looks perfectDon't deserve this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很好听，很有味道，依然很有味道。而且就是黄老板其实和 Beyonce 有一首合作，也是这首，就是一起来演唱的。 对， 然后他一唱那个后半段，因为 Beyonce 唱的是后半段的部分嘛，然后你唱到后半 part 的时候，简直我觉得有一点 Beyonce 女版了。 对，真的有，真的有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很棒了。 对 对，刚刚这首 Perfect 的原唱黄老板啊，刚刚来自于我们的梁博洋啊。你看现在这选择这三首歌曲啊，离人、我只在乎你、 Perfect， 你看这三首歌曲基本上属于风格完全不同，语种都不一样了呀。 是的是的，而且像博洋她这么帅气的一个姑娘哈，这么这种大气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唱出其他那种就是 对，而且你看 像这些真的挺意外的。 对，而且你看外表的这种比较帅比较霸气的那种 性格， 性格啊，然后你再看他选的前三首歌曲《离人》《我只在乎你》《 Perfect》 都是那种比较慢条斯理的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些歌曲，也能做成这样，这我就很期待一会儿那首将要带给大家的节奏感特别强烈， 就是霸气的。 接下来那首歌曲是属于节奏感特别强的那种歌曲吧。 而且我们改的比原版还强。 哇， 比原版还强。 天哪， 哇，那个原版的 Havana 已经节奏特别强烈。 我把那个后边那段男生的那段电音全删了，然后就是以吉他的一个变化然后来重复这个主旋。对， 哇， 厉害啊， 太期待了。我们 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 好的， 对，先给播下一段那个几十秒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我看我们的上景松说啊，真棒。然后 No One 说厉害了，花花哒哒哒啊，刚刚也送了我们好多的礼物啊，非常感谢这朋友。然后还有这个 千年不倒的霍汉三也是 果然没得说，那肯定没得说呀。 你的选择不会错是吗？下一句。 杨学姐唱法语歌也超厉害的，她还在北京市的一个比赛中拿过第三名。 还会唱法语？ 法语系的肯定会唱法语。 好家伙，那等咱们这个首诗歌者的这一轮特别节目结束之后， 都结束您请我来。 对对对， 我们也邀请乐队来，好不好？ 好， 带乐队一起过来。 一天法语， 一 天乐队，然后萌萌再来一天日语， 然后再来一个相声专场，然后 我们这变成外语台了，是不是？可以了啊。对，那看看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晚上的8:53啊，我们的节目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再见之前呢，啊，也是有请我们的梁博洋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Havana》啊。这个估计听过原版的人啊，应该知道它的节奏感极强，就是你会跟着不知不觉的跟随着节奏摇摆起来。对，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版本呢，是博洋和他的乐队的贝斯手一块儿谱曲的，改编的一个新的版本，据说节奏感要比原版更强，所以各位啊，抓紧过来听。接下来 一起摇摆起来吧。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博洋带来这首 《Havana》。 对，《Havana》。 Havana，Havana，Havana，Havana。He took me back to Estalena, na na. Although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una, did I walk out with how you doing? He says as a love girl, I can do it. I'm doing forever in a minute. In Baba say he got a melody. He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ooh, ooh, ooh, ooh. I knew the way.I love you when I left him.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ooh, ooh, ooh. And then I had to tell him I had to go. Na na na na na. Havana, na 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na na. He took me back to Isabella, na na.Although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una, did I walk out with how you doing? He says as a loud girl, I can do it. I'm doing forever in a minute. In Baba say he got a melody. He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ooh, ooh, ooh. thing.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ooh, ooh, ooh. And then I had to tell him I had to go. Na na na na na. Ooh, ah, ah. Got me feeling like ooh.Laughing when I left him, got me feeling like ooh, ooh, ooh, and then I had to tell him I had to go.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oh na na na na.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na na na na. All of my heart is in oh na 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man, na na na na. 可以的啊， 反正我们是雀跃起来了，不知道各位啊，不知道是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络端前的各位有没有一起欢呼雀跃摇摆起来？ 那欢呼雀跃摇摆这词儿是可以的。对，刚刚最后这首歌曲《Havana》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梁博洋啊、嗯。那最后还剩两分钟的时间，留给30秒给张萌啊，为自己亲爱的学姐拉拉票吧。 大家看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超酷的梁博洋学姐可以掌控到多种风格多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歌手、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博洋学姐，她会给你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惊喜哦。 感谢大家。 哎，真的会啊，真的会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嗯、你看从这种摇滚风啊，还有电音，还有之前那种特别沉稳的表达情感的那种歌曲啊， 是的， 对，百变的梁博洋、 嗯、我们也是期待博洋可以下次多多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然后同时多展示你更多的不同的方面，好不好？ 请邀请我。 好嘞， 好的，一定会邀请你的，放心。 嗯。 OK， 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20:58，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个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嗯、明天呢，同一时间啊，8:00，我们会有一个大坑等待着明天的嘉宾。 这么说，没人敢听了。总之，明天节目很精彩。对 对，总之明天节目会很精彩啊！这个各位一定不要错过，明天晚上8:00准时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嗯、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明儿见，拜拜。 明儿见，拜拜， 拜拜。